经阅读记，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各位早上好，来给周一一个大大的拥抱吧。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来听早安闹铃清醒歌啊，来自阿令，大大的拥抱。 因为今天我们要见面，所以太阳在升起，因为你手中的那条线，风筝才放心的去飞。你是我的全世界，落下你每一个表情，随身摆着你的脸，舍不得眨眼。 首歌第一句就唱说，因为今天要和你相遇，所以太阳才照常升起。哎，我就喜欢这种特别自我的感觉。 是啊，完全无视人类的客观规律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由心而发的才能够看到最大最红的太阳哈。 提到最大最红的太阳呢，今天的天气到底怎么样？来先帮大家关注一下。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疆观象台的气温是17.5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的天气是比较晴朗的，光照也比较充足，而且呢，这个扩散条件还是不错的，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以及呢居室通风啊。 嗯，整个的这个温度啊持续了周末，所以大家应该是把这个凉快的衣服都已经拿出来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数值，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依然是非常舒服的，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每次到了换季的时候，我跟郭鹏就不厌其烦的在提醒大家，早晚温差很大，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哈。 是啊，我们感觉每个人都自己像一个妈妈一样，就是不厌其烦对去提醒一下自己的孩子，因为真的还是挺关心大家的身体情况的哈。 嗯，我觉得跟大家之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今天是一个周一，那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说，哎呀好想你们呀，周末终于过去了，还有人在期盼着周末过去来到周一。 对啊，我觉得这个完全，哎，我真的还是挺感动的啊！感谢大家，因为我觉得周末于我来说的话，我只想睡，完全不想别的事啊。 可能因为这位朋友今天签到跑到了第二名吧，所以赶快希望周一的时候我们可以点点名，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10名。第一名熊板板，第二名是天使，没错，就是你啊，你没有看错。第三名是阿乐，第四名是弟，第五名是神采奕奕。 嗯，再来看一下，第六名是玄 Z， 第七名是 Sophia。第八名是天雪，第九名果果2007，第十名是文杰妈妈，来恭喜一下以上的10位朋友。 嗯，新的一周了，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同样呢，我们从上周五开始预热的，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将在母亲节当天举办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那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是借着五四青年节这个机会，让大家晒了一晒自己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对， 还有朋友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然后呢，刚刚是阳光87发过来了自己妈妈的照片。 嗯， 他说，哎呀，我周五看着节目就想着，哎，一定要发照片，现在才找到，赶快发给你们。 是， 想对妈妈说，您是我心目当中永远的女神。 对，当然呢，我们是收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些照片，包括自己的，包括一些妈妈原来年轻的时候照片，还有一些和妈妈的合照啊。我们还希望大家能够把一些最有趣的故事、最感人的留言也发送给我们，你跟妈妈之间有哪些故事也可以一并的告诉我们啊。 嗯，这次您可以发送母亲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收到我们这次活动的详细推送。那在这个周天，郭鹏跟静瑜将会邀请您和您的妈妈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爱的相聚。那今天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跟妈妈有关的一个话题，大家想一想啊，妈妈给过我最难忘的礼物是什么？ 嗯，妈妈给过我最动人的一些温暖的礼物是什么？可以来告诉我们，就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过 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这首歌真的爱你来自 Beyond 乐队，是 Beyond 乐队的一首金曲了。 对， 但因为它是广东话，所以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歌词到底说的是什么。 是， 其实这是写给母亲的一首歌。 哎， 就是当时这个 Beyond 乐队刚成立的时候非常困难，就大家连一件像样的乐器都买不起，更别说办演唱会了。主唱的黄家驹的父亲比较保守，就一直希望他长大可以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不希望搞音乐。但是母亲不一样，她一直都非常的尊重儿子的想法。 而且呢，这个母亲呢也平常经常听儿子演唱的各种歌曲，认为儿子的天赋真的非常高，而且有十足的兴趣作为激励哈，所以将来呢一定能够在音乐这方面大有作为。而且即便没有作为的话，他最起码觉得这是儿子的一个爱好，所以这种母亲的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情哈。 嗯，所以家驹的母亲经常的给他偷偷塞钱，他对母亲也非常的感激。 对， 后来有一次呢，演唱会就正好赶在母亲节前夕，那投资商呢就想让黄家驹做一首赞美母爱的歌，本来他不愿意的，就不想做这种商业化的歌，但后来觉得说，哎，正好可以借此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于是就有了这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曲刚刚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歌手跟他母亲之间的故事，那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把自己跟母亲的照片啊，或者说你跟母亲之间的故事啊，都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说不定这次就可以被选中参加我们百字情书的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对啊，Leo Hart说最大的礼物呢绝对是母亲给了我一个生命还有一个家。另外丹妞说妈妈的礼物呢是帮我带孩子呀，不管我们出差还是有事情还是有生病，都是妈妈无条件的解救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所以真的想说真爱你好吗。 嗯，有很多朋友也已经发过来了跟妈妈的照片哈。 嗯， 哎，可以大家发一下对比照，比如说小的时候的再加上现在的，让我们看看区别有多大啊。 对， 这一次呢我们将会选出十对母女来参加我们的线下的活动，在现场呢也会有一些有意思的环节跟设置，希望可以带领您跟您的妈妈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母亲节。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新浪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喉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使用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中进众旺8240-2288。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Look at me。You may think you see who I really am, but you'll never know me. Every day it's as if I play a part. Now I see if I wear a mask I can fool the world, but I cannot fool my heart. 首熟悉的 Reflection 翻译成倒影，而中文版呢是由 Coco 李玟演唱的自己，这也是电影花木兰的主题曲。 嗯，当然呢我觉得印象当中更多的是李玟所演唱的版本啊，重新听到恰妈的这个版本之后呢，你会发现 Reflection 当时他演绎的时候还真的是收放自如的一种感觉啊，同时呢把我们带回到了很久之前花木兰的这个动画片当中的一些场景啊。 嗯，那迪士尼真人版的花木兰哈，之前已经放出过很多消息了，现在在拍摄当中。那么这一次呢，有最新的消息显示说，它的预算投入将高达2.9亿美元。 嗯， 这么多的投入，我就想它的票房收得回来吗？ 看来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啊。当然呢，这么高的这种资金呢，主要是用于片中的非常宏大的场景的建设，而负责布景的人员呢，也是来自于迪士尼漫威电影《雷神三》当中的剧组成员了。 嗯，可以感受得到品质有保证哈。迪士尼出品必然不会是五毛特效。那么除了在这个场景搭建之外呢，还有演员方面，之前已经跟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透露过哈，花木兰的饰演者呢已经确定将由刘亦菲来饰演了， 刚刚主演。 对，而且甄子丹呢也将会出演木兰的导师唐指挥官。那现在呢又有两名新的成员加盟进来，而且都是咖位非常大。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饰演大反派的呢，经过反复的确认，有可能是由巩俐来出演哇。另外呢，这个李连杰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商谈，有望加盟饰演一个皇帝。你要知道，李连杰实际上之后患了病之后呢，是很少再出来重新来拍片了哈。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非常期待他能够文戏方面能够怎样去饰演一个皇帝啊。 嗯，迪士尼真人版的花木兰值得期待。那花木兰呢，讲述的是一个替父从军的故事，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和妈妈之间的联系。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聊一聊哈，妈妈给我的最难忘的礼物。 嗯， 冯泰那次说，感谢妈妈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有感谢妈妈把自己的好歌喉传给了我。 哦，什么样的好歌喉呢？我觉得需要来展示一下哈。 之前他有参加过我们双十一的那个百字情书的，对，情歌对唱会的活动。 唱得怎么样？ 哎呀，说实话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证明一下自己吧。 可以发一段音频过来啊。另外呢，这个马小雅呢说，我妈妈家里的祖传的玉镯送给我了，而且当时呢我还正在上高中，一次不小心把镯子呢是磕碎了一块，吓得自己好长时间没有再敢拿出来戴，或者是再出来嘚瑟啊。现在呢我们家呢这个家传宝还碎着，真不知道该怎么再去传给儿媳妇了，又想得真远啊。 妈妈给她最难忘的礼物啊，没关系。不用传给儿媳妇，你自己保存 着，自己留着吧， 岁岁平安嘛。 对， 嗯，偷乐叶说，记得自己毕业北漂工作以后，第一个月妈妈给了我一部当时很贵的诺基亚手机，方便跟家里联系。 嗯， 这部手机藏着很多的感动，虽然说早就已经被淘汰了，但是我一直珍藏在房间的抽屉里。每年过年呢，逮着机会都会向我妈唠叨：“妈妈，这是你给我买的第一部手机，一生难忘。” 嗯，确实呢，我觉得妈妈给了很多的礼物，尤其呢，我觉得那些珍贵的回忆，可能确实是很难去忘记的哈。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妈妈给我最难忘的礼物，但是也提醒大家别忘了早点回家看看。 是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像种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床，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声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 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心宽宽，影晃晃，牵手的步履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镜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每次听到这样的旋律响起，就会想到这个电视当中的公益广告，妈妈已经包好了饺子，就在家里等着你回家下锅呢。 好像很多的公益广告当中都跟妈妈的感情之间有关系哈。这个我觉得亲情或者是跟母亲的这种依恋，算是最自然的一种感情的流露了，对不对？ 嗯，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妈妈给我最难忘的礼物。同时呢，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也会在这个周天举办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我们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带着自己的妈妈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是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看一下阿然说，今年呢是我的本命年，妈妈学会了编红绳手链，亲手编了一条给我，满满的爱啊。 嗯，这让我想到好像有一年端午节的时候，我妈就给我包了一个香包，就虽然是自己手工做的，跟外面卖的没办法比，但是我还一直把它挂到我的门框上，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妈妈。 我倒想起了我二姑，作为一个妈妈给我弟弟的故事啊。当时我弟弟马上要结婚，然后我二姑呢是做了一个大概2米乘以5米的十字绣，然后送给了我弟弟。 妈呀，2米乘5米， 真的真的，大概绣了大概1年左右， 太费功夫了，给这个妈妈疯狂打 call 哈。 对， 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刚刚跟大家介绍了迪士尼真人版的花木兰正在紧张的拍摄当中，那么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最新消息。 嗯，来看一下啊，上周呢，咱们内地的票房报收是1.52亿，较周五的成绩呢，只是上涨了不到5000万左右，市场呢稍显疲软一点点。来看一下最好的片子呢，是这个后来的我们，昨天呢是报收6710万，蝉联了单日的票房冠军，累计的票房也达到了11.63亿。在一大片的争议当中呢，现在后来的我们还是暂居到了2018年国产片票房的第四名了哈。 嗯，也是春节档当中最春节档以后哈最卖座的一部国产电影了。 是， 虽然说伴随着很多争议，包括像退票啊，还有这个剧情拖沓呀等等的，但是呢他还是收获了不错的一个成绩。喜欢奶茶的朋友，喜欢剧中故事，喜欢那些简简单单给你台词，或者说就是单纯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依然可以坚持去支持他。后来的我们来自五月天。 为你守护着我开心啊，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除了回忆肆虐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找各自的人生追寻了。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蔬菜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还有植物化学物的含量更加丰富，而水果呢则是含有更多的糖分，能够提供给大家能量。所以要推荐大家在早餐的时候也要注意水果和蔬菜的均衡搭配。好了，那接下来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推荐给大家的是这首 The Lazy Song。 不管有多懒，早餐还是要吃好一点。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So they can teach me how to Dougie, 'cause in my castle I'm the freaking man. Oh yes, I said it 'cause I can.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Don't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cause today I really nice sex, and she's gonna scream out, this is great. Oh my god, this is great. Yeah, I might mess around and get my college degree. I bet my old man will be so proud of me. But sorry, pops,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Oh. 是早安音乐秀7:3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吃完了营养满分的活力早餐哈、接下来想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和妈妈之间的事情了。 是， 以前呢早上上学的时候都是妈妈来亲手给你做早餐的，那么现在再来看看妈妈都给过我什么比较好的礼物呢？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分享了。 我们来看一下，商坤说，老妈给我最好的礼物呢就是无私的母爱，妈妈辛辛苦苦培养我长大，而且呢还帮我把孩子带大。还有呢，我丢过一个非常喜欢的手链，妈妈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了我一个一模一样的，她总是想着孩子们，老妈呢非常辛苦，我爱你啊。 我觉得送礼物这件事情啊，我个人的感觉是没有什么比妈妈更懂你了，就你特别是像男朋友经常会送错踩雷，但是妈妈永远都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怎么能跟男朋友比呢？那种粗心的大老爷们的这种心思跟妈妈这种细腻的从小都知道你的心思的，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哈。 我特别羡慕雪儿，雪儿 说妈妈为我做的最感动的事情就是我出嫁时候的脱尾婚纱，我妈手工给我穿了10000多颗珍珠，做了3个多月，哇，我每次想起来心里都暖暖的，大爱老妈。 嗯，这件婚纱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好好的珍藏起来哈。 对， 因为其中呢有不光有10000多颗珍珠，而且还有妈妈真的是耗费这么长时间的这种暖暖的爱意啊。 哎，我真的很羡慕雪儿，你想结婚的时候穿的是妈妈亲手帮你穿的珍珠，然后做了3个多月的婚纱，然后呢手里挽着爸爸，再亲手把它交给你最爱的男人。 对， 哇，这整个的那天的画面就感觉哇，想起来都是满满的感动， 非常温暖的感觉。同时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传播是不是还要应该更广一点点？我觉得最好能把它 给女儿是吗？ 啊，对对，或者是直接当成传家宝传下去哈。 是，还有佳燕也跟我们说，我很幸福有两个妈妈，一个是生我养我的妈妈，在妈妈的羽翼下平安长大；一个呢是在我成家以后一直教育我的妈妈，应该是自己的婆婆哈，全力支持我的工作。那孩子一岁以后呢，一直是婆婆在带。有两个妈妈，我觉得好幸福啊！谢谢妈妈们，爱你们。 啊，太好了，这婆媳关系一看处得特别特别好啊，特别融洽哈。 嗯，我印象当中佳燕好像之前跟我们发过一张照片，就是跟自己的妈妈跟婆婆一起拍的照片哈，也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这个周天呢我们北京乐广播将举办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也希望你带着两位妈妈一起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跟我们分享感动或者分享妈妈送给你的礼物的同时呢，把这个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呢也特别的加上来哈，我们会从中挑选出我们在本周末来进行的这一次特别企划爱的相聚当中的一些参会的人员哈。 嗯，参会人员，感觉我要去买一身西装了。 不，把刚才那身那个婚纱带出来 穿来是吗？ 不错了哈，我觉得 没有到参会人员这么的正式啊。我们现场还是希望营造一个特别好玩的气氛给大家的，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已经退休了，他待在家里呢，他也为了赶时髦或者说贴近自己的 时髦， 可能赶时髦这个词用的有点 是很时髦的感觉， 贴近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你像现在大家智能手机都很普遍，像年轻人很喜欢玩的一些视频软件呐，或者是一些小游戏啊，为了跟自己的孩子之间有更多的沟通交流，他们也去玩。 那天我看到我们门口的这个导播老师玩3种小视频的这个软件啊， 3种小视频 特别厉害，好多我都没有看过。所以呢接下来应该小视频当中呢有很多很多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如果接下来我们放出的这首歌曲你很熟的话，我觉得你特别有潜质来参与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了，对不对啊？ 是，这一次在我们的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的活动现场呢，除了有很多的预热给母亲的哈，包括 我已经开始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 后面那个音乐已经出来了，你发现没有， 我们想让你带着妈妈一起在现场拍一段小视频，应该也是非常不错并且可爱的回忆吧。海草舞来自小泉。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却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 经准备了好几遍了， 想跟着唱，一直卡不到点是吗？ 对啊， 还早还早， 我们再说 rap 吗？哟哟，开始。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 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跟我们一样吧，就大概只会这首歌当中那个海草海草的部分。其实我 歌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我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完整的听这首歌， 是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是吗？ 对，刚刚起了一个前奏的时候啊，很多朋友桂叶民也来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说，哎，抖音神曲哦。 是啊， 没错，是想在这一次母亲节的特别企划当中呢，通过这些现在很热门的歌曲拉近你跟妈妈之间的距离。哎，我们一起来配合做一个小视频，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发到网站上去，看看哪一家收获的点击率比较高一些呢？ 哎， 人海呀，茫茫啊， 随波逐流。 关你话筒了， 如梦啊， 好社会摇的感觉。 亲爱的你在哪里？亲爱的你就在这里。 海草要上线了哈，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他海老金汤。 鲸鱼快还给我那个鲸鱼，鲸鱼怎么变成这样子？ 不好意思，各位请不要调台啊！想跟大家一起来早上的时候嗨一下，可能你正在开车的路上，不自觉地被我们带起了节奏。但是更希望的是，你带上自己的妈妈来到我们这个周末举办的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当中，来跟母亲在现场玩一玩。可能不一定是《海草舞》这一首歌曲，但是我们希望也生成一段小视频，然后当做你跟妈妈在这个母亲节在北京音乐广播特殊的一些记忆。 对，也有可能是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其他的一些小视频，在抖音当中你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拍挥舞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舞蹈。哎，不管怎么说，只要来到我们现场当中，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会发生的啊。 是，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期待着您来报名，加上手机号码。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七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五月十二日、十三日，王府井工美大厦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每个还能立减十元，更有母亲节祈福古法黄金系列饰品全新上市。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Couldn't sleep last night. There was something on my mind. I lay there wishing in the dark. Someone could tell me why. If you love somebody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why do you hurt each other? How does it fall apart? And then 两年非常大火特火的 Declan Galbraith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叫做 Mama Said、意思就是说妈妈曾经说过什么什么、再加上他的这种纯真的童声，你会觉得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其实妈妈的很多的话就是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整个世界哈。 嗯，这可能就是长大以后再回想起来，妈妈告诉我说你要勇敢，要坚强，不要怕。虽然说是英文的歌曲，但是你能够感觉到，哎呦，妈妈一遍一遍的在跟我说哈。嗯、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互动一下，妈妈给我觉得最难忘的一个礼物，同时呢也是想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当中。已经有新的朋友来报名了，阿然说我报名参加母亲节的活动、妈妈年纪大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非常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呢带着娃一起听，希望可以选中他参加活动。 嗯，谢谢参与啊，这个我觉得我们肯定是会有机会的。刚才说到了这个 Mama Said， 我忽然想到一个命题，就是妈妈这个词其实在全世界各国的语言当中其实真的都是比较像的哈，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当中，我觉得充分可以看得出母亲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所能够起到的影响力哈。 就是妈妈比较好发吧，小孩第一个发的声 妈妈 对 Mom 就是那个嘴稍微抿一下就能带出一个阿音来是吧，是吧，嗯， 你这感觉摁不住你了已经大家参与我们的活动呢可以先发送报名哈，之后的一些确认的信息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再跟大家继续联络的。 嗯， 刚刚一首妈妈赛让我们沉静下来了，因为刚刚海草舞确实太嗨了， 是 老葛毛西说哎呦你俩让我们开车的一起跟着嗨起来了。 嗯， 我们来平静一下心情，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关于追星的一个新高度的话题，这个真的是厉害了，需要给献上一下膝盖。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浙江大学的第二附属医院的眼科的胡江华同学在其发表的 SCI 的论文当中的致谢部分竟然感谢了歌手林俊杰。 嗯，他说在过去10年的时间当中，林俊杰的歌曲给了他强大的精神支持。搞学术的朋友都知道在 SCI 发论文到底有多难啊。 对对对。 但是他真的是在致谢的部分当中认认真真的写了这一部分。那有媒体呢就专门去联系了他。嗯、那胡同学呢也说我的导师于一波教授也非常支持我的这一致谢。 嗯。 因为作为一个勤勤恳恳的医学科研的学术人，我只希望能够通过人生的第一篇 CSI 论文来致谢，来感谢偶像对于自己的影响和鼓励。 嗯，当然呢，胡同学也说，希望通过媒体来传递一个观念，就是追星不能够盲目，而偶像所传播的正能量可以推动着我们不断的去进步，会让我们走得更远，成为更好的人。这也算是史上最大牌的这个追星的人了吧？我觉得，就是算是把自己的成就和自己的追星的梦想联系在一起啊。 对，我觉得像那些包灯牌啊，或者说整个楼宇啊、广告啊这些，都没有一篇 SCI 论文的致谢部分来得要更感人一些。来，林俊杰的歌曲《内心你很冒险的梦》。你的偶像也会支持你。 天空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 的放纵，我买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等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是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就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意降落。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这首歌曲算林俊杰比较冷门的歌曲吧。 嗯， 来自那张专辑叫做学不会。我说完了之后你有没有觉得编曲有点像？ 不是，关键我觉得他那首他那张专辑叫学不会，然后这边有一个学的特别好的学霸， 嗯， 帮他来打 call， 对不对？ 学会了并且帮你在 SCI 上直接去致谢一下 哈。 是音乐方面的消息呢，还想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呢 TR 袁娅维是发布了自己的新专辑，在不断的释放预热的曲目当中哈。 嗯， 那在上周呢，他也是专门在北京的七九八园区打造了 TR 声光展， 太厉害了。而且呢这一次他的星光展新专辑 Tiara 当中呢是首先事先播出了九首单曲，Tiara 呢就曾经表示还将陆续推出三首隐藏曲目，算是这个 Hidden Track， 是不是会联手一些神秘的音乐人来合作。所以记者会的当天呢，这个华纳音乐也宣布他的首支隐藏曲目联手王嘉尔的全新歌曲 Lucky Rain 是在4月29号的零点正式上线了哈。 嗯，这也算是给歌迷的一个小彩蛋吧，就是你们以为我专辑当中只有这几首歌，哎，当红的歌手抓来一个给你们合唱一下哈。 对， 王嘉尔最近势头也是非常猛，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哈也在打榜当中。 嗯， 那这次跟 TR 的这张合作呢，现在呢也是在网上刚刚推出，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啊。 嗯， 那接下来呢 TR 还有其他不同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在全国不同的城市来公开2018袁娅维的 Tiara 巡回演唱会。 对， 而且还有两首跟神秘音乐人合作的隐藏曲目还没有公开。 这个我觉得是算是更厉害的，因为这算是是不是现在的做专辑的一种新玩法，就是我还有一些彩蛋会慢慢告诉你。其实原来有一些人是一个月放一首单曲，然后一年最后凑一张合集，但这个呢就相当于是我还有一个这种钩子在这儿勾着，因为我先放了一首单曲出来，哎，你会觉得其他两首是谁呢，会非常期待的感觉哈。 对，可以期待一下 TR 的新专辑。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静宇， 嗯， 上次借你的钱还没还你吧？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真是这点小事儿还记着，好像我多抠似的，我都忘了。 哎，那不行那不行，借钱一定要还。哎，多少钱来着？ 啊，6.35块，上个月7号中午12:30借给你买茄子的，我给了你一张5块，一张1块的，一张5毛的，老板整了2毛，给优惠了5分。 啊， 其实这事儿吧我真的没放在心上，你要不听我都忘了。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目送我的背影。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报名参加。5月13号下午，让我们以爱的名义相聚。 新空港商务区大都会综合体空港一号街区全新升级力作空港时代闪耀京南，41至51平精装 SOHO， 总价40万起，0105157-9999。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价格宣传推广7年有效，预售证号记过2017072号。 潮流节拍因你不同，东风雪铁龙 SUV 天翼搭载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及游艇式电子排档，15.27万起及万元置换补贴，详询东风雪铁龙经销商。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东风日产途达。 喂，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梦想啊。

迎来了立夏，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进入到了夏天的节气。 对， 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不能再手抖点到春暖花开主题曲，只能变夏日热闹主题曲哈。 对对对对对，赶快要切换一下了啊！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这个短裤拖鞋马上可能就要出街的这种概率了哈。 嗯，今天最高气温有28度，但是提醒大家早晚还是比较凉，出门要添上一件衣服。 嗯、 这里是每天温暖不厌其烦提醒您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上个周五呢，是在北京举办了自己演唱会的张靓颖。在现场据说说了好多好多话，感动了很多的歌迷。 哎，是在周六啊，但是呢我觉得他当时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发自内心的说了很多话，现场也是一直来连呼张靓颖，现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去现场回顾看看啊。 精彩的演出实况，热门的 Live House， 小众的文艺目的地，我们带你通通去体验。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 听见自己喊， 真相的张靓颖北京演唱会5月5号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举行。在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里，张靓颖送上了脍炙人口、风格不同的很多歌曲，比如狂野的 remix Work For It。深情隽永的 Can't Hold Us。是改编版本的《只爱陌生人》，标志性的超长的海豚音。 收起全场大合唱的话题。 又到了你们唱歌的时间，猜不透。 张靓颖说，这场演唱会的名称叫做真相，她也想在这个晚上说一些真相。 其实我大概从08年还是09年的时候，我右边的耳朵就会间歇性的听不见，然后刚刚那首歌唱到一半的时候他又开始听不见了。如果说哪一天我真的完全听不见了，一边可能我的世界听到的东西会没有那么完美了，但是所有记忆里面的东西一直都是完美的。谢谢。所以我很珍惜我每次在舞台上唱歌的机会，我希望我可以唱很久。 邓婉还有一首描述他对北京的回忆，也只会在北京演唱的歌曲。 然后有一首歌呢，对于北京来说也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基本上演唱会我只在北京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专属于北京。我也很喜欢歌词里面的画面感，歌词里面的回忆，歌词里面的四季风景。这首歌叫《最大调的悲伤》。 早安 DJ 在线将和你继续分享最酷最硬的 Live House， 敬请期待。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潮流节拍因你不同，东风雪铁龙 SUV 天翼搭载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及游艇式电子排档，15.27万起及万元置换补贴，详询东风雪铁龙经销商。 我们车要保养了， 夏天到了，我还想吹空调。 正好上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299元起，再送免费更换空调滤清器和空调管路杀菌。 换轮胎，做保养，上途虎养车。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

带着有节奏的鼓点叫醒你，来自 Alicia Keys New Day。 今天是周一，也是全新的一天，8:19，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刚才听到这个鼓点已经完全停不下来了，我忽然觉得 他跳了一段，对不起大家， 我没给你们录下来啊。 对得起大家，因为如果你看到的话，你就觉得肯定很辣眼睛的一段视频了哈。 那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也是以唱跳著称的一档节目，不过不同于像这就是街舞当中的高水平的 battle， 这是一个偶像养成型的节目。 哎， 那最近也是刚刚的落幕，偶像练习生虽然才刚刚收官，但是节目当中选出的九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新鲜成趣的 9% 现在已经举办了他们的全球首演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呢，名为 Fan Meeting Tour Thanks with Love。 哎，大概意思就是说感谢致谢自己粉丝的这个首演呢，已经迅速在上海举行了。在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从火热的唱跳到走心的 talking， 再到活力的游戏，由蔡徐坤、陈立农、范丞丞以及 Justin、 林彦俊、朱正廷、王子异、小鬼和尤长靖九位练习生组成的 9% 完成他们从综艺舞台到万人 live 现场的超级进阶。你要知道最近其实这种偶像养成型的节目还有两档，现在正在进行的叫创造101，对吧？ 对，这是一个女团正在选哈。 对， 不过现在这个 9% 他们要一起成军，大概有2年的时间才回到各自经纪公司，期待他们的表现。爱爱，这是来自偶像练习生的主题曲。 你准备就绪，show you 我的心却不放弃。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绽放所有光芒 shiny， 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I'm the one you want， 谁为何代替？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当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黯然心跳。声音注视我的眼睛，细心调配完美的表情。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刻意。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当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坚强。

沙漠来自哈林庾澄庆，希望他的热情感动到你。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如果在上个周呢，上个周末的时候啊，你也有像我跟郭鹏一样锁定最近大热的《这就是街舞》，你应该对这首歌曲一点不会陌生了。 对，太不陌生了，因为呢，反正我觉得对于舞者来说，任何的歌曲都可以成舞，但是对于街舞这项运动本身呢，我觉得还是需要那些 beat 强劲，包括非常动感的歌曲，才能够体现出他那种卡点啊，他那种热情昂扬的一种精神啊。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可以用综艺节目来定位一下这个时间段。你完全没有想象的就是他已经走到了11期了，就这档街舞节目已经陪伴了你3个月了。 最关键的是他这一期节目我觉得容量之大，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再剪辑出2期节目来，但他愿意用一期节目将近4个小时的时长然后给你回馈一下。真的看到后面你自己你就在想，不光是台上跳舞的人，你连看的人都已经 累， 腰酸背痛腿抽筋的感觉。 对，想想我看一个综艺节目看3个多小时，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啊，良心品质。我们在说的《这就是街舞》呢，第11期上个周六迎来了总决赛大战。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热情的沙漠》呢，就是一开始的7强选手当中的阿伟选择跟同队队员以及学生共同诠释了这首歌曲。那首轮对决当中呢，4位队长还是首先带着自己的队员们来同台表演，有了一个这个队长大秀哈，也算是一头一尾的一个呼应。就像刚开始这档节目推出的时候，四位队长也是有队长大秀。 是啊，在第二轮对决当中呢，7强选手呢其实请来了很多的帮跳的嘉宾来助阵了啊。比如说呢，这个韩宇和老伙计们带来了一场纯粹的锁舞 locking 起舞的表演，而阿伟呢则是同队的队员以及学生们共同诠释了《热情的沙漠》。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亮亮和好兄弟们， 吴浩亮， 对，关键的亮亮是带来了一首这个《圣斗士星矢》的主题曲。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对这首歌曲简直超然，而且。大家其实在事后分析啊，亮亮真的是愿意用这首作品去致敬一下，因为他没有做任何的 remix 的改编。没有加入，你知道加入 remix 的话他会有更多炸点，他可以表现嘛， 就是节奏鼓点，你会感觉你跟音乐更契合一些。 对对，但是他用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我们原来听到那个版本圣斗士星矢的主题曲啊。 觉得亮亮真的是想象力满分，你看在舞台上扮小鸡，包括这次直接就在台上说你没有看到那个飞起的那个圣斗士星矢当中的角色。 是我看出来那个意思了，如果你看过原来那个片头的话，你会知道他完全几乎就是 cosplay 当时那个片头的感觉哈。 对，还有另外非常炸的两场演出哈，就是杨文浩凭借《少年黄飞鸿》获得了全场的欢呼，同时呢，全场唯一一个跳男爵的，就是男子爵士的小 P， 也是跟自己的好朋友组成了场上唯一一支女团。我觉得小 P 最好玩的点不是在场上表演的这个忐忑的部分，而是他的爸爸出现了之后说：“虽然我是小 P 的爸爸，可是我是张浩的粉丝。 ”太不给面子了啊！ 我觉得这档节目很好玩的就是，它不但传递了街舞这档文化给大众，而且呢也贡献了很多搞笑的点，就包括每周其实周一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在这里盘点一下哈，上周哎有什么好玩的部分呢。包括这档节目的制作团队也非常的良心，他们呢就把在这档节目当中出现的好玩的一些队长的语录生生的剪辑成了一首歌，比如说接下来这个你一定不会陌生的 给我上毛巾。 您会 hiphop 吗？ 那给我一个。 你会不一样的感觉。 好难哦。 毛巾出来就行。 好难哦。 感觉上再来一点点，您会 有点腻的。 你给我一条，真的，我现在特别难受。 你吓到我了，吓到我了。 安徽其他五种， 好难哦。 你安徽其他五种， 再给我个毛巾。 再给我上毛巾， 再给我上毛巾， 这是黄子韬的一个算是抑郁成名了哈。 是啊， 像之前那个嘻哈的节目当中呢，你有 freestyle 吗？ 对。 那这档节目捧红的就是再给我上毛巾。 对。 后来你会发现说毛巾是真的需要啊，因为在最后总决赛的时候，两个人在 battle 的时候，最后决冠军的时候。比了22轮、嗯、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种汗如雨下的感觉。 那些毛巾我想是不是也都是完全被汗水浸湿了哈， 用来擦汗。那通过投票呢，刚刚介绍给大家的七强选手当中是韩宇、杨文浩、谢文科和田一德晋级四强，并且开启了分组限时斗舞、嗯、非常厉害，只给5分钟的时间现场编舞，可呈现出来的效果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提前做好的吧。 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嘻哈当中的 freestyle、嗯、就是也是有自己原来的一些词，然后现场加一些改编，舞者呢很多舞蹈的动作我想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也是烂熟于心了，所以很多编排其实就是现场加以重新改编一下而已啊。 对，跳嗨了哈。那最终呢是韩宇和田一德获得了争夺冠军的资格。 嗯， 之前韩宇哎走入大家视线或者说被大家记住哈，是在之前的7轮斗舞当中一战成名， 是 而总决赛是挑战了25轮的极限斗舞的艰苦赛局， 太可怕了。当然呢对此呢韩宇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紧张，而且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要多跟大家来说一点小 tips，韩宇当年可是得过中国一次性的啊这个 Lucky、嗯、以及呢另外的 Hip-Hop 的双料冠军的人，所以对他来说很多的舞蹈在他的心中其实就是一种重新演绎或者重新编排的一种形式而已哈。 对，但是这个赛制还真的是太残酷了，因为主持人在上场的时候也介绍说之前只用过一次在中国、嗯、因为后来因为太过于残酷，因为可能舞者真的在舞台上会因为这个体力透支所以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对， 那自从用过一次之后就被封印了，这是第二次使用、 嗯、封印。 对， 有点像圣斗士星矢当中那个封印的最终的那个雅典娜之封印的感觉哈， 不允许你用了哈。 对， 那最终呢在斗舞进行到18轮的时候，韩宇跟田一德其实两个人无论从体力还是这个随机应变的速度当中都逐渐的到达了一个极限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呢作为修楼梯队长还有易燃装置的队长千玺跟罗志强也上阵进行了一段的 battle， 老将出马一个零俩哈。当然呢千玺呢在场上呢不仅是临场做了锁舞秀，更跟这个韩宇组成了双人小旗舞震撼了全场，但是呢罗志祥则采用的是 popping 来进行应对，全场的气氛先到了高潮。你要知道罗志祥本来是号称基隆 Lucky 王，对 不 对？不 不，人家是亚洲舞王， 亚洲舞王 自封的， 自封基隆 Lucky 王。那这个时候用的不是 Lucky， 用的是 popping， 对不对啊？ 嗯，那最终呢还是韩宇以6票拿下了第四局，最终结束掉了这个25轮的 battle， 是在22轮的时候就已经结束掉了、嗯、而且呢也是赢得了这就是街舞第一季的总冠军， 太厉害了。 最后呢他也说可能在这个地方哈、啊、冠军是我的，但是所有的荣誉都要送给街舞，因为这就是街舞的精神，战斗到最后一刻。没错，绚烂的世界存在那么多的诱惑 ，But I 就自为自己做个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诠释自我。仰起头，放下所有负荷，用肢体动作让你了解我的独特。沸腾的灵魂在我体内住着，哪怕人山人海之中，你看我是最酷的那个。Yeah， 挑战1、2、3、4、5、6、7、8，踏上舞台那刻才能将我斗气发。Hey， 让我点燃这根火把。用那光芒填满梦想现实中的落差，我的队友们都在我身旁，这时的舞姿给我最纯粹的力量，胜利的渴望在我身体蔓延滋长，相信自己就能有最大的希望。嘿，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装酷。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盲目。You say hey， 这就是街舞，我停下脚步是为了加速。I say hey， I say hey。 么说。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Uh-oh, run out of breath, but I got stamina. Uh-oh, run out of close my eyes, but I got stamina. And The greatest, Sia, Kendrick Lamar.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些歌啊，都特别的励志哈，就是 Don't Give Up， 还有一直努力向前啊，这就是街舞的精神等等。 给我条毛巾啊，等等。 就给我条毛巾就算了哈。其实今天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跟母亲有关的话题，因为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也将举办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您可以发送“母亲”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详细的情况。 对，当然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就是街舞之后呢，估计有些母亲未来就会送更多孩子去跳跳街舞，然后未来的孩子们在说起礼物的时候就说：“哎，我妈妈送我去跳街舞，然后一起扭的还挺不错的。” 哎，支持我的梦想哈。 是，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妈妈给我最难忘的礼物啊。今天没有人提到小宇宙的这个答案，但是我觉得特别棒。他说：“我觉得妈妈给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生命了，感谢妈妈生了我，健健康康的。” 一下夸了两个人，把自己也捎带手夸了一下。然后 Chris Wan 一家牛的答案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两个人呢可以互相做个参照。Chris Wan 说：“我上学的时候呢，每天早晨妈妈都让我去吃方便面，因为我妈妈不太会做饭，所以呢被我爸爸宠成了一个公主。现在呢，我都彻底的告别方便面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妈妈送给你的礼物是每天早晨的方便面吗？ 送给她的是健康的身体以及对方便面这颗坚决这个抵制的心情啊。 不是，但是你看一下哈， 妈妈不太会做饭，被爸爸宠成了公主，但是每天早上也要尽自己所能的给你弄点吃的。 哦，这个故事的这个点在这里啊。阿牛呢是这么说的，每年过年的时候呢都要回家去吃妈妈做的美食啊。 嗯啊，妈妈给你的礼物啊，就是永远给你做好吃的。那今天很多朋友也发来了妈妈给他最难忘的礼物，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发送你跟母亲的合照啊，或者说哎你们就是很多年的这个对比的照片哈，或者说你跟妈妈有趣的故事，都可以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别忘了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您来参加我们这个周末举办的爱的相聚母亲节的特别企划。 嗯， 那在现场呢我们有一些插花呀、送母亲花啊这些常规的活动，当然也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小游戏。 是，这些小游戏呢是非常非常动感的，也请大家来准备好哈。啊，当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吧。这个上周六呢，本市遭遇到了一些沙尘天气，城区和部分郊区的空气质量一度达到了最高的六级严重污染水平。但本周呢，本市还会迎来一次空气污染的过程，预计呢是以轻度到中度的污染为主。总的来说呢，天气还是比较晴朗而多云，光照充足的哈。 嗯，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差不多本周都将维持这样一个状况哈，白天最高气温在28度到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将近20度了。 嗯， 双休日期间呢，天气晴到多云为主，比较适合大家出门游玩。不过今天是周一，还是收收心，好好工作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骄傲的少年》，这是南征北战的一首歌，同时也是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这个《这就是街舞》当中，每当有人离开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一首歌曲， 非常好听，非常的感人，而且非常催人向上的一种力量啊！ 是，也用这首歌曲来给我们打打气吧。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各位。 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10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 喝吧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燃烧吧，骄傲的热血，胜利的歌我要再唱一遍。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